大胆刘星，为何将这一贫妇人放了进来？ 不怕我就往外一听，他是拉不住，我也扯不赢，驸马不相信，谢要花子红， 破锣寸， 哼， 哼，入半副罗裙。定然将您的怀古孙者抓来， 来， 公主回来速报我知。 是。 父王，你离家三载，身体可倒好啊。 闯进宫来，冒认官妻，胡言乱语，还不快快与我出去！ 我是你妻秦香莲，难道你两眼昏花了不成？ 我还不知你是秦香莲，你呀，你大不该来呀！三套本意已定，你就该快快地走去，怎么竟敢闯进宫来？ 你会打 相忘了呀。不若将他们惹下，岂不丢了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。 擅闯宫乱，辱骂朝官，